可就黑了。穆张阿在南屋里伴着油灯读邸报，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喧哗，什么鸟刻上？霞到八达岭游观，天擦黑的时候，这才回到客栈。唐掌柜那可是经历过各种场面的人。摸得香当，跳过去了，那可就是国家名事。万一得罪了潜在的贵人，那难免可要遭报应。 这才闹出差错来。这样吧，诸位的住宿费免了，晚饭也由本店包下，每人 女人呢，也就就是下坡，很快安静下来了，然后把随身杂物搬到了西厢房。一张圆桌旁，千江问道：“ 有什么酒啊？” 唐掌柜说：“ 牛栏山二锅头，还有本地的村。” 贵地来就饮贵地酒，来一坛子村酒，再加一盘驴前肉。 唐掌柜解释道：“ 这。” 知道，你只管端上来。 林则徐离京之后，钱江留下来参加会试，搬进了江苏会馆。他穿着官了十多天，混熟了。大家伙每天温功课、猜考题、背诗文，日子过得是单调乏味，那能有趣？就请他领着大家伙去长城游玩。钱江和哥儿几个合雇了一辆马车，冒着寒气，这才来到的南。哦，得行酒令，不然喝着没滋味。一个叫吴小晴的举子拿起筷子， 对，我同意，钱兄。 诗中啊，要带英雄二字，而且还要点出英雄的名字，说不出来的罚酒。吴小晴一听应和道：“哎，这主意好啊，三国时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，咱们啊来一个书生毒酒论英雄。” 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钱江和这几位参加会试的举子是如何行酒令的？对于军机处的三位阁老，钱江又是如何评价的呢？ 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